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509集，阴阳交汇。淳华一看到邹良就扁嘴，众人倒是好奇，怎么管邹良叫四舅舅？其实啊，都是欧阳搞的鬼。赵普和他的四个副将是把兄弟，年纪依次排的话，贺一航最大，龙桥广第二，欧阳少征和赵普同岁，邹良最小。于是淳华跟着一起叫贺一航是大舅舅，龙桥广是二舅舅，欧阳少征就是舅舅，赵普三舅舅，邹良四舅舅。淳华凑过去跟邹良撒娇， 在床上趴了好几天，屁股疼。 你爷爷打你了？那可是无妄之灾了，其实也不是你的错。 石大板呢？我刚下床。 淳华委委屈屈地摸了摸屁股。八王爷和包拯对视了一眼，老爷子也算下得去手，难怪欧阳家虽然出了一家的孩子都是混世魔王，但各个规矩还是家教严格呀。一旁王琦和赵兰也都叹气，看他俩面色估计都受了罚了。 说吧。 包大人见展昭等人都一头雾水，就让三人说清楚事情的经过，于是三人就你一句我一句说了起来。原来事情发生在半个月前，王琦、赵兰、淳华三人都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好朋友，一起入太学念书还不到半年，在太学里他们认识了另外一个好朋友，那人叫石业，是江南的大才子。石业文采风流，博览群书，又见多识广，这群常年也不出开封府的皇亲贵胄都喜欢听他说些市井的东西，于是石业和这三人成了莫逆。这一天石业收到老家一封来信之后，他就躲在房间里哭，喝得烂醉，还准备悬梁自尽。三人将他拦住，淳华看了信才知道石业的青梅竹马等着他念完太学之后回家就成亲的表妹突然染病去世了。石业痛不欲生，三人只好努力劝解。之后石业一直处于混沌状态，三人都很替他担心。但又过了几天，石业忽然恢复正常了，没再寻死觅活，也再不喝酒了，而是一下课就往书库跑。后来王琦悄悄跟踪他，发现他在研究风水术。三人不知道石业为什么突然对风水感兴趣，不过也没多想，觉得也不是坏事，能振作起来就好。某日淳华路过石业的房门口，就听到他哼着一首歌谣，唱的什么阴阳宅啊、鬼门开啊之类的。淳华虽然觉得怪异，但也没往心里去。又过了几天，淳华、王琦和赵兰一起参加太后办的一个佛法会，各路高僧大师都来畅谈佛经，清远寺的方丈悟禅大师也来了。淳华他们三个就向悟禅大师请教如何开解伤心过度的人，于是说了石业的事情。说着说着，淳华将那天听到的歌谣也说了，还说石业寄行风水之术。悟禅大师当时眉头就皱起来了， 石业可能想用阴阳殿的法子去找他的表妹，这是要玩出火的，赶紧阻止他。 这么严重？ 于是赵兰问了八王爷阴阳殿的事情，八王爷就将当年和包拯经历的事情跟三人一说，三个孩子也毛了，赶回太学想阻止石业。可是赶到太学的时候石业不在，桌上就摊着一张地图，地图上有一处用朱砂圈出来了，似乎是一所宅子。那是开封府郊区的家宅图，桌上还放着八卦转盘以及很多风水书。赵兰让侍卫去找了个风水师来，风水师看了一眼图上标出来的宅子， 这是阴阳风水汇聚之所。 什么？ 赵兰等人连夜就赶去了，正好看到石业唱完了歌谣，推开一所大宅的北门跑了进去。三人傻眼的同时，就看到南门忽然一开，一个一身白袍带着一个鬼面具的男人冲了出来。几个侍卫赶紧将三个少爷小姐拦在身后，但那鬼面人只是怪笑了两声，身形一晃就钻进巷子里去消失不见了。看得出武功很高，而且看身形绝对不是石业。另外三人清楚石业也并不会武功。等了一会儿，石业并没有再出来。三人要进宅子去找石业，但是一众侍卫死活拦着不让进。有机灵的侍卫跑去王府求救，八王爷亲自带着多罗和100精兵跑了过来。只是众人推开南门进大宅，却看到了满院子的人。宅子里原本住着的主人家惊得以为官府抄家来了，详细一问，那家宅子的主人是姓魏的。这魏员外身家清白，做的是木材生意，家里总共十几口人，住在这宅子都几十年了，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宅子处在什么风水阴阳汇聚之所，没听说过。再问有没有见过一个太学的书生跑进来，一家人都有些傻眼，几个家将说一直在院子里忙活，没看到有人开门进来。听赵兰他们说看到个鬼面跑出去，有什么阴阳殿，把这魏员外自己先吓够呛，带着全家老小连夜就搬出来了。八王正好让多罗带着人将整个府邸都搜了一遍，最后连墙板院墙都拆起来看了，掘地三尺也没找到石业。为了怕传出谣言惊扰到开封百姓，所以八王没让人声张，而是暗中调查。但是几天前，一个打更的更夫经过开封府一处大宅门前的时候，听到里边传来了尖叫声，随后大门一开，一个满脸满身都是血的鬼面人跑了出来，钻进一旁的巷子就消失不见了。更夫吓得面无人色，仗着胆子跑进去一看，就见大宅里横七竖八躺着好几具尸体，其中一个没死的家将就跟他说有个鬼面人杀了老爷和夫人。更夫报官后，暂时代管开封府事务的八王带人到了现场，才发现那鬼面人杀的竟然是刑部督管乔新。乔大人两夫妇死在了卧房，十几岁的女儿吓昏了过去，家中下人死了好几个。老太太知道儿子媳妇同时丧命没挺过来就气死了，好端端一户人家剩下一个孤女。此事震动了朝野，赵祯才从八王爷口中知道了当年阴阳殿鬼面人的旧事，于是急召包拯回开封府调查这桩案子。按照以前的规律，若是不能及时抓到这个鬼面人，那么就意味着开封府这一年都不得安宁了，且这事情一旦走漏了风声，到时候人心惶惶，后果就更加不堪设想了。淳华、王琦和赵兰三人虽然尽了力，但都没能阻止石业玩火，于是三人对乔家几乎被灭门的事很是自责。毕竟如果他们当时在看到石业研究风水术，或者听到他唱那首怪歌谣的时候能警觉一些，说不定就不会发生这种悲剧。别看三人平日家里都娇惯，但管教也甚是严格，因此三人都受了罚，尤其是淳华将门之后直接就挨了板子，在床上趴了好几天才能下地。众人听完了三人的叙述，大致已经了解了整个过程，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八相，准备从何处着手此案？ 展会觉得从何处下手啊？ 先要看现不现了。 众人都一愣，包大人摸了摸胡须， 此话何解？ 如果相信阴阳殿之说，那就不用查了，直接请驱鬼的吧。如果不相信阴阳殿，那就表示那鬼面人是人假扮的，那就有的查了。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一旁 淳华一手揉着还疼的屁股，一手举起了。 我不信。 王琦和赵兰也摇头表示不信。 哦，你们亲眼所见也不信？ 不信。 为何不信？ 总之不信。 那就当人来查，从何而查呀？ 展昭看了看白玉堂。 石业一开始寻死觅活，后来突然好转，应该就是知道了阴阳殿这件事。问题是他是怎么知道的？如果是人告诉他的，那就有古怪了。 众人都点头。这时就听门外传来说话声。 绝对是有古怪的。 众人回头，只见赵普他们都回来了，说话的正是抱着小四子的公孙，公孙手里还拿着一张图纸。淳华眼尖，一眼认出来了。 啊，那是石业桌上那张地图。 先生肯定此事有假。 嗯，因为此宅根本不是阴阳风水交汇之处。 公孙将地图往桌上一拍，指了指朱砂圈出来的魏宅，众人都一愣。赵兰一歪头， 那风水师傅难道骗人的？ 淳华和王琦也是面面相觑。素清也凑了过来，看那地图上标注的位置，随后摇头。 嗯，那风水师傅绝对是个半吊子，和实业一样一知半解，这绝对不是阴阳风水汇聚之地。 于是就算对着这宅子唱多少歌谣，也进不了阴阳殿的是吧？开封府有多少风水师？ 我已经派人都去找来了。 赵普到了白玉堂和展昭身旁坐下，林业火也凑过来。 咱们也唱首歌，进阴阳殿会会小鬼去。 嗯，是不是真的？试一下就知道了。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这四个要是真的一起进了阴阳殿，那阴阳宅也会被拆了吧？大鬼小鬼估计会很头疼。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